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北京市校园足球特色校联赛决赛昨天举行，在颁奖仪式上，葡萄牙国家队球员 C 罗到场，和中国小球员进行互动，并为冠军颁发奖杯。请听报道。 一场60分钟的比赛过后，北京八一中学最终以1-0战胜了回民中学，获得了初中男子组的冠军。比赛结束后， C 罗来到场地中央和5名中国小球员互动，他们中既有本次联赛的最佳射手，也有国青队的球员。 我们的挑战者会把球传给 C 罗，接下来谁能够用 C 罗的助攻去进球呢？ 互动结束后， C 罗还为联赛的各组冠军颁发了奖杯。本届联赛设小学、初中、高中的男女6大组别，参加球队覆盖全市264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参赛学生突破10000人。市教委体卫一处处长王军表示，小升初阶段将淡化或取消特长生，给足球人才的培养会带来新的挑战。 取消了特长生不等于取消了特长培养，可能后边我们要专门研究这种相关的政策，建立科学的贯通培养的这种模式跟通道，可能就要给9年一贯制，特别12年一贯制的学校加大在这些方面的这个任务量，他的学生就可以从小学一直就这不就上来了吗？ 王军也表示，足球运动设施设备的改造和改建也将逐步开展，将从足球特色校开始着手，未来训练营和运动员等级将有所关联。 就是参加了这个省级的最佳阵容和国家的最佳阵容，可能要分别授予不同的等级运动员的资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以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美德为主题的朝阳区青少年传统文化成长营昨天开营，主办方将在公益讲座环节邀请国学名家进学校，围绕诗词赏析、意志强国、非遗面对面等内容举办4场主题讲座，以网络录播形式在全区各中小学校、各街乡进行播放。由繁星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穿越一下非遗科技艺术体验艺术市集，今明两天的13点到19点30分在繁星戏村登场。繁星当代艺术中心推出了创意美学公益手作、艺术体验、互动科技、健康生活5大主题创意活动。故宫博物院昨天发布消息，自2012年1月起，截至2018年6月22号，故宫博物院6年来累计接待观众达到1亿人次，相当于每13个中国人就有1人去过故宫。明年故宫博物院将推出分时段售票，方便更多观众参观。万物生长休闲平谷生态田园乡旅文创大赛昨天启动，平谷区将面向全国文旅创客征集住宿类、娱乐教育类、设计类等7大类产品项目，优秀项目将得到奖金及落地政策等方面的产业扶持，引导创客们在平谷区刘家店和大华山镇村落进行项目落地，打造最美乡创小镇。近日发布的2018暑期国内机票在线预订趋势报告显示，飞机与高铁成为暑期长线出游的首选交通工具，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8月下旬。今年暑期，北京成为热门出发地和目的地方面的10大城市之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本市仍然有全市性的雷阵雨，西部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应注意防范。继续提醒市民，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西部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带着一颗初心，帽子上顶着红五星的男人走了，女人们站成一道守望的风景，守望的红嫂苦水泪水汗水流成一条绿色的河，不屈的红军，红星红旗鲜血，走出一条长征路。这段文字来源于报告文学作品《守望初心》，作者于燕以文学的初心去追寻英雄的初心，历时3年深入挖掘，讲述了40多个湖南桑植的女红军和留守红嫂的故事。她们曾是平凡的，但她们也是伟大的，她们的故事震撼心灵，也让我们思考为何出发。今天诵读小站邀请本书的作者于燕，带我们走进那段红色历史，去认识守望初心的她们。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周六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静乔。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哈，邀请到了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于燕老师，来和我们分享他最新的纪实文学作品《守望初心》。这本书呢是由中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也欢迎于燕老师从湖南来到北京来诵读小站做客。欢迎于燕老师。 谢谢，我是于燕，来自湖南。 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呢，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的封面特别的简约，因为它就是在一个深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底板上面，有一颗大大的红色的红色的五角星，然后下面呢是四个大字“守望初心”。这个封面其实是很简单，但其实这本书里面的文字，它讲述的故事其实是不简单、不平凡的。而且在这个书下面呢，有《苦难辉煌》作者金一南将军的一个推荐。 是的， 他写到。守望初心书写了民族脊梁中的平民英雄，值得一读。那我们也请于燕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那这部作品是书写了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守望初心这本书呢，应该说是书写了百年红色史、平民英雄诗，这是它的定位。那么写的是大湘西，当年应该说是一大批颠沛流离、磨难深重的小人物，在不确定的命运里苦苦挣扎，众多的家庭在复杂变化的灾难面前情感纠葛。然而他们哪怕个人牺牲、全家遭难，他们都是一颗初心，跟定红军，跟定党。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哈，就是红色暴动与白色恐怖像拉锯似的，就是在那个交火点上，天天都是惨烈的牺牲。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有血有肉奋斗在最底层的那些老百姓，汇成的是一个巨大的 革命洪流。 嗯， 它展示的也就是我们中国革命生死命运和大国崛起的那种巨大的艰辛。 嗯，那您刚刚说其实是都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故事。 嗯， 那我们是把视角聚焦到了湖南的桑植这个县，在这个县当中的一群人他们的特殊故事。 嗯，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想到要去桑植去采访，要去桑植把他们的故事挖掘出来呢？ 2015年我在写完杨开慧的系列作品以后，就有人说你既然写红色题材，我告诉你去桑植吧。我当时我没有去过桑植。 嗯， 那个时候我就想桑植给我的印象民歌和贺龙，在那个大革命时期，当时桑植是10万人口，就有2万多人卷进这股革命洪流。那么最后活到解放，就是解放以后能够活着回来的不足1个连。 Oh. 好，那么更多的就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3000多的红寡妇，这些女人基本上就是以一个姿势在定格，含悲抚孤守望，却集成了一个打不垮冲不垮的大后方。那么也就是他们以这个后方去支援红军，养育革命。 在采访中，于燕告诉我，这本书是他所有创作当中最辛苦的一部，整个创作过程历时3年，采访了近100个红军红嫂和他们的后代，他的足迹也是遍布了整个大湘西，挖掘出了鲜活立体的人物和曲折动人的故事。而在采访当中，一次次感动了他，也唤起了他的初心。 我是2015年用了1年的时间到桑植采访，2016年创作1年，2017年改了1年，6一起稿。采访了近100个红军红嫂和他们的后代。那么在这个巨大的采访中间，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灵魂的升华。那么多的故事，我这个中间这本书中间总共写了47个人物。 嗯 啊，这样子我就先讲一个小故事。 哦， 叫蛇之姑的故事。蛇之姑是大名鼎鼎的游击大队长古德陶的女儿。当年他这个古德陶就是为贺龙搞军需筹粮草这么一个功臣人物。那么作为他唯一的女儿蛇之姑，他只记住了他娘临终前说的一句话：娘的冤屈自有历史来平反，你这辈子只干好3件事，种粮生崽养猪。那么这3件事蛇之姑最后用了他几十年。他是1935年底红军长征以后，蛇之姑为躲敌人的追杀，就躲进了深山老林叫海儿峪的地方，一躲就是15年。这15年里，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开垦坡地，种下苞谷。敌人一追到这儿，他就躲到那儿，又去开垦坡地，种上苞谷。 嗯嗯， 结果在15年中间，那个整个在海儿峪那个山洼洼里头，有10多个这么的个点。 哦， 这么点的每一个点都是搭上那种茅草屋。 嗯， 那个中间啊，它旁边就是围着那个树皮啊什么的，中间就扯上一根根的青藤，那个苞谷嘛就扎上穗儿，一串一串的挂上去，层层叠叠堆得满满的，然后就这么一个一个的苞谷屋，到了解放，我们的解放军回来找他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当年的红军，他就握着他们的手，哎，我终于把红军等回来了，你看看我给你们筹的军粮吧。统计起来，是38000多斤苞谷，2400多斤腊肉。他娘还交代他，让他多生崽。结果他这个时候，那个解放军过来看他的时候，他身后一排站着6个孩子，他握着他们的手说，这些孩子都是我为你们屯的兵，你们现在可以带走了。蛇之姑在15年里生了8个孩子，但是有2个孩子都是因为缺医少药。你像头一个老二儿子，就在7岁的时候，就是因为淋了一场雨，然后一场高烧，就这样子死在他的怀里。 嗯， 一个肝肠寸断的母亲在哭诉着的时候，他怎么哭？我的个崽耶，你怎么就走啊？你哪怕再过10年嘛，你就可以是个上战场的兵了，哪怕你打 死两个白狗子呢，你也没白活一遭啊，你贺龙舅舅要回来托兵的哟。到了他就快要到全国解放了，他最喜欢的长得最漂亮的他最小的女儿，然后也是一场风寒又死在他的怀里。这个时候他也一样的那种揪心扯肺的那种肝肠寸断的，这个时候他也是说，你哪么就走呢？你再过十年吗，花轿就抬到家里了，你能生好多好多又乖又壮实的娃哟，你贺龙舅舅要回来托兵的哟。 嗯，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他心里想的，他就在灾难深重的时候他想到的都是革命都是红军。那么到后来我采访的时候，他的儿子跟我说，我娘啊，他心里就是那么想的。那么有了孩子就有了生生不息的红色火种，就有了永远就是不断的红色力量。十字姑他不认识字，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他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我们支持红军，红军才会有永远的家，那么我们支持革命，革命才能持续到永远。 嗯， 这就是我们当年的人民群众。 有评论家认为这本报告文学作品有着散文一般的语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本书当中文字的魅力，来听由文艺广播主持人英超为我们诵读的《守望初心》开篇的片段。 很早很早以前，大山里最宽的一条道是通往山外的骡子道，听湘西的文化人说，那条骡子道像云南人的茶马古道，大唐王朝的丝绸之路，年年代代湘西男人习惯了远行，也让他们的女人习惯了等待。然而仿佛一梦之间，喜欢把男人往山外赶的女人突然不再把男人往骡子道上赶，他们突然发现有一条新道比骡子道更有奔头。新道是家乡一个了不起的人走出来的，桑植有个贺文长，不怕虎来不怕狼，两把菜刀砍盐局，拉起队伍帮穷人。贺文长就是后来的开国元帅贺龙。这首桑植民歌在山中四处传唱时，人称贺胡子、贺长儿、贺文长的他已经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的总指挥。与这首民歌同时流传的是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比传说更真实更可信的是集中在大雍城北的红军队伍，队伍上的人大多是从贺老总的家乡桑植那一带走出来的乡里乡亲。殷成福与其他女人一样，在红军队伍周围闪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他们从自己的脚下看到了人生的另一条路，那条永远走不完的骡子道，曾经让桑植男人别无选择。现在，他们看准了红旗指引的这条道会越走越宽，关键是男人能走，女人也能去，走出去改变命运。旗帜上的镰刀锤头连着他们未来的美好希望，走，跟着旗帜，跟着红五星，与队伍和男人一起出山。 在这段文字当中其实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这也是我在读之前读这本书之前一直有的一个疑惑，就是说桑植这里的人们他们其实就生活在一个小山沟里面，他们怎么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去让自己的家人就跟随红军就走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里是贺龙贺老总的故乡，有他的一个带领，大家才能够都走上这条路呢？ 是的，应该是从1916年20岁的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开始，那个时候啊，这我的故事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说是湘西第一代怀揣中国梦的年轻人，由贺龙带领，然后就不屈奋斗，一直到现在就是100年的历史。 那个时候男人出去了，命运给这片血染的土地留下了3000多的红寡妇，他们呢就唱着凄美的丧子民歌，几乎就定成了一个字词，叫韩悲抚骨守望。正是这些有血有肉的百姓，他们跟着贺龙跟着党这么走。其实我在这本书中间应该是两条主线，一条是红军线，就是英村府一家八口长征，那么他上长征以后带着一家八口，最后的结局是四死两散 啊。好，四死两散， 两散，对，啊，然后那个，但是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以那个红嫂戴桂香为代表的，那么这一群留守家中的红嫂们，他们是怎么样，就是含辛茹苦坚贞守望啊，守望着革命，守望着红军，守望着他们亲人回来。有的呢就是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人已经牺牲了，但是依然带着自己的亲人守望着未来的幸福日子，希望我们的党能够带领我们的红军能够打下一片江山，让他们过上幸福日子。我就觉得他这个中间啊，我其实也跟大家一样，其实采访了以后带了很多的那种疑问，我就想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吧， 可能就能解答 啊， 让我们解答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跟你讲一个英城府的故事 啊，就是我们刚刚诵读的这个片段当中，英城府他们一家的故事。 他们一家的故事，简单的我概括的说，英城府是一个土生土长在大庸那个农村的这么一个家父，一生呢生了9个孩子，就有5个孩子就都是因为卖掉没有钱嘛，卖掉啊送人呐、啊，然后病死啊饿死，就这样。然后剩下的4个孩子，有2个孩子还长期被地主恶霸霸占着，给他们做长工，不能回家。等红军来了以后，然后解救了他们这一家，一家人都团圆了。那这一家苦大仇深的人就一门心思一根筋的跟着我们红军，跟着我们党。好，在红军就要长征的时候，他们突然听说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必须留在后方，那么他就主动带领全家，主动请缨，要求全家都长征。结果这个时候贺龙感动了，李珍当年的李珍也感动了，最后拍板一家全部出征。这出征之前，他们就有一个叫按照湘西的风俗，就是用一个红喜事来挡后面的灾难。他就让他的大儿子和他的那个卫国门的儿媳叫刘大梅，两个人就成婚。结婚的时候，乡亲们送了很多的那种小礼物，鸡蛋呐、腊肉啊、糍粑呀，但是统一都有红喜帕。结果他拿上这些红喜帕，就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总要出生的，那么到长征我就没有时间了，现在我有时间，我给他做点兜兜吧。结果就是围到肚子上的叫肚兜，围到脖子上的叫盐水兜。那天他就首先做好了一个盐水兜，就给他最小的儿子，只有7岁，叫912，给912试试戴戴，就说哎，看看好看不。912一把就把他扯下来，我才不戴呢，我都是红军了。因为他们全家特批就全部出征，这个7岁的孩子他也戴上了红军帽，那么非常神气的就成为一个小红军。那么这个时候他马上就把这个兜兜就说，妈妈妈妈，你给上面放憋个红五星吧。结果英政府说，对呀，你都是小红军了，那你的侄儿子出生在长征路上一定是个小小红军。结果他这个时候就给那个兜兜上就缝上了个红五星。结果就这么一个红星兜兜，就整个是成了我的这本书的一个道具，但是更重要的，它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然后跨越一下是80年，成为我们这一中国革命这一段香耳穿情历史的这么一个见证。好，这个兜兜就一直跟着他们出去长征，但是后来一直到了全国解放，英村府活着回来了，就一直在等他的亲人，但是他的儿媳怀着孕出去的，带着这个红星兜兜出去的，最后没有回来。他也知道肯定是牺牲了，但是他老在想，那肚子里的孩子还活着吗？一个当娘的一般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首先保护下来，哪怕就是死也要生下孩子再死呢。结果他老就觉得这个孩子在，

也写过这个故事，但是他老是说他怎么就没有把他推出来。后来他就说，于老师你去吧，你去了解一下。就我去了，当时就找到了那个应臣府的孙子，叫侯德山，现在我们也是朋友。然后他又带我找到了912，就现在已经是91岁，张家界唯一活着的一个老红军，就是91岁的912爷爷。采访了他们以后，我才觉得哦，这个故事还是真实真的。所以我就后来就跟着那个龚爱明。龚爱明他是一个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红色作家，专门写红色题材。他带着我呀，就从这儿走到那儿，然后翻山越岭的找这个找那个，真的非常的辛苦。但是我怎么都没想到他是有那种严重的心脏病。当时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当时很好，后来就带着我采访了以后，我记得就是我要回长沙了，他握着我的手就说，他说哎呀，寄望于你了，然后这个故事你再把它就是深入的挖掘，把它写出来。他说这个故事啊，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反映我们整个张家界人民怎么样不去奋斗的。他说你一定把它写好，把它传播出去。当时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传递了一种责任。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一个多月以后他就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了。 哦， 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心里非常的难过，就觉得哦，他是把一种精神传给我了，他把一种责任传承给我了，那么我必须一定要好好的去采访，一定把这个故事挖掘出来。所以当时我把这个故事一口气写下来，在2016年的第二期的那个新华文摘就已经登出来了。然后那一个中篇报告文学46000多字，然后叫香妹子的万水千山。 我们听这个故事本身觉得它非常感人，它是一个家族的一个长征的一个历程。那其实没想到在这个故事创作和挖掘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种责任。其实刚刚于老师在讲到这段的时候呢，回忆起了自己的这位好朋友之前把这样的一个责任传递给您的时候，眼睛已经是流下了泪水。我们现在让更多的读者读到这本书，知道了这个故事，并且通过我们的广播也传递出去的时候，我们刚刚在前半段也给大家读了其中的一段，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大家也会去寻找文字背后的故事，去把这本书拿来读一读，这也就完成了我们对他的一个责任。于老师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哈，今天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那我们讲一点轻松的哈。 好 啊，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桑植民歌的歌词，这个题材是比较宏大的，但是呢，这些歌词就仿佛是一些点睛之笔。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这又是在采访的时候，采访完了以后，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但是就有一点，我就觉得特别的让我就有时候。在写作的时候突然我就想到唱首民歌，当时我采访的时候也学了非常多的民歌，然后就觉得特别有一种激励，我老就在通过民歌去揣测那一代人的精神。好，当时就有人就问我，哎，你去采访了桑植那么多那么久哈，你觉得桑植有什么？我告诉他，有民歌，有贺龙，就是当年我觉得整个大革命时期，桑植几万儿女卷入革命洪流，其实民歌的鼓劲儿和演绎成老百姓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应该说这一股力量后来真正的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原动力和驱动力。我是这样真的有这种感觉。所以整个湘西他那个民歌啊，他是一个什么阵势啊，那是天上是歌地上是歌，开口就能唱，会说就会唱，就那种。很多人就说，哎呀，他们这么一个状况，那是不是很多的喜事？不是，我告诉你，这一方百姓的他们唱歌不是为了喜庆，更多的是扛灾扛难扛岁月。 留守在桑植的红嫂们把他们的苦和守望都唱进了桑植民歌，书中也有很多对于歌词和他们心境的描写。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书中的文字，由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殷超为我们诵读。 正月望郎是新年，我郎一去大半年，没得一天在眼前。二月望郎百花开，我郎一去不回来，想你夜夜泪满腮。 三月望郎怕清明，我郎一去没回人，是死是活无音信。这首《望郎歌》曾经广为流传于20世纪30年代的湘西北一带，当时爱唱这首《望郎歌》的女人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的男人都参加了红军。有人把这些女人叫做红嫂，仅从语感上感受，红军嫂是个很有韵味的称谓。但是历史故事中的红嫂，他们的命运却远没那么有韵味，因为很多红嫂后来成了红寡妇。他们的命运大都是三部曲，红女儿、红军嫂、红寡妇。好在他们有山歌，千百年来桑植民歌如遍地疯长的野草，是山风吹就生，细雨浇就长，张口就来，会说就能唱。每到节日和丰收时节，山民们身穿盛服，吟诗叮当，一人唱来众人和，山乡无处不飞歌。水一样缠绵的旋律在这里缭绕着山，和谐着屋，魂系着人，旋律萦绕不散，沁润于心。源远流长，年年岁岁，低吟着永远凄美却忠贞的爱情歌谣。 这个民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门口挂盏灯的那个歌，那个歌就说的是 一对婆媳，就是婆媳俩都有两个，就是他们的丈夫， 他们的丈夫都出征了， 出征了、然后这个婆媳呢，就那天晚上睡到半夜里，就听到门口在过冰，然后婆婆就说，哎，那个媳妇儿，你挂盏灯，然后就照亮队伍就好过兵，好就好行军，部队好行军。就这样一个故事，结果我们那次打了一次大胜仗，大胜仗回来以后，红军就在问那天晚上谁最初把这个灯挂出去的，结果就说是红宝儿家里，就是叫刘，就是儿媳叫刘金香，她的丈夫叫红宝儿。红军再回过头来采访，就把婆媳俩讲，就是讲的话呀，讲的白大白话就谱成了曲，就叫门口挂盏灯。这首歌除了马上说了大灯台以外，它是应该是雄居第二的一首最著名的一首民歌和红歌。好，但是这个民歌就在1935年的除夕那天晚上，就是贺龙打了几场大胜仗以后，军民联欢会啊，就搞了一个除夕晚会。那一天晚上大家把刘金香拥在台上，首先唱了这首门口挂盏灯，一下就唱红了，其实红到依次到我们今天。但是就是那天晚上大家那么拥戴这首歌的时候，那个红宝儿和他的父亲都是红军，然后巴掌都拍红了。但是事过半年，这一对父子兵全部战死沙场，婆婆年纪大了承受不了，一夜就疯了。媳妇这个时候怎么办？一边是挑起全家，一边是照顾苦难的婆婆。她婆婆原来是个织钱模范，天天就摇着纺车织布 啊， 但是 织线的模范， 织钱的模范 啊， 织钱支援前方嘛， 支援前方的模范。嗯， 然后织钱模范，她就是纺线织布。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等她疯了，她依然要纺。一纺呢，那个把那个梭子啊什么东西都去掉了以后，这个空纺车就每天摇出的声音啊，就是呜。那就是一个老人哭咽的声音，哭他的亲人，哭牺牲的红军。所以这个时候刘金香也就他的媳妇偶尔有一次就发现，只要他唱歌，这婆婆他就安静了。这个时候刘金香就每天哄着婆婆，拍打着，哼着歌，然后婆媳俩就这样子一起 共同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支撑着自己的苦难的命运。后来金香就在想，就在说，我们是把苦往歌里唱，把愁当怨声吼，然后再个就是把整个我们的苦难都当着我们的歌唱出来，就是这么一个。所以当年的民歌，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就是我们老百姓抗战